这夜我又再独的夜半无人的空气，穿起你的毛衣，尽染某天的空气。有雾中长袖不经意地抱着我静看天地，让唇在无味的衣领上笑说最爱你的气味。我恨我共你试探然而完场的好戏，只有请你的无意从此每天饰演你。夜来便来伴我走，默然但然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，将身躯交予你，准许我借夜做旧角色，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，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，再去做没留着情侣的伊人，假装最有从前演过的戏份，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，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，你总是未明白今夜深一人，穿起你那无言无语动跟你贴近。 Oh, yeah.